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2月10日星期五，来关注国内资讯。目前国家卫生纪委对外公布了“十三五”全国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，规划针对2020年前中国的计生事业发展制定出明确的路线图，其中包括到2020年全国总人口在14.2亿人左右，总和生育率提高到1.8左右，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到112以下等等。辽宁省学前教育条例近日通过，禁止幼儿园组织入学考试、小学化管理和布置家庭作业和购买教辅材料等，条例将从今年9月1日起开始实施。南京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小学弹性离校工作指导意见，财政安排弹性离校市级专项的奖补经费，为全市小学生提供延时照顾服务，缓解部分学生家长接孩子难的问题。陕西省将全力推进省级标准化学校的建设工作，确保2020年前普通高中全部达到省级标准化学校，其中2017年创建任务不得低于总任务的30%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种音乐对应一种心情， 慢慢靠在我怀中，将你的失落，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。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多情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 在心， 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。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掩盖。你在哪里，我的爱？消失在茫茫人海。现实总是有一点无奈，美好的结局，慢慢期待。我的爱，我等待你回来，分享我的爱。春天花会开，鸟儿自由自在，我还是在等待，等待我的爱。冬天风雪来，花儿谢了依然会开，鸟儿明年一样会回来，只有我的脑送进你的口袋。 可能发生的爱情，我想我是非常非常幸运，没有太多不必要的打扰和原因，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。在这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一个出口有不同风景，人们聊的话题像一声声低语，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。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，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，像这童年时情或者像是频率，在某张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相遇。进行这座城市的旅行，想闭上眼睛去探寻可能发生的爱情。我想我是非常非常幸运，没有太多不必要的打扰和原因，专心倾听我心里面的呼吸和靠近我生命的声音。城市里充满各种梦境，每个出口有不同风景，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，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。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，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，像这穿越时间或者像是频率，在某张寂寞的出口我相遇。 江湖招募练到 FM 一零三三喊你来上班啦！是的，你没有听错 ，FM 一零三三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，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，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，快到碗里来！如果你不畏困难，总有新点子、新办法，我们等的就是你。更多机会，更大平台，待遇优厚，还等什么？我们在这儿，你在哪儿？详情请咨询17701135133，17701135133。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正着过去与未来的更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粒三三，我爱的人 Come on! 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，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，只在黎明混着夜深时，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我们仍坚持各自等在原地，把彼此攒成两个世界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像永远燃烧的太阳，不懂那月亮的盈缺。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，懂得星星为何会坠跌。 多话忘说，以为不说也能感受，几年几月几个冬，最终的守候已非你我。现在的你只能听说，他正在触摸，几年几月几个冬， 身边，也有人为我，你是我心中的缺口，而他是我的出口，是他的温柔，是他的承诺，让我可以偶尔忘了我们爱过。你是我心中的缺口，而他是我的出口，走得已经痛，留得不能留，才让我们都在追求另一个追求。 情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2月10号星期五，农历正月十四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晴，最低气温-7度，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6度，廊坊明天晴，最高气温6度，首都北京明天晴，最高气温7度，近邻天津明天晴，最高气温7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六，我市和首都北京都是不限行的。喜欢喝奶茶的话，可以尝试来自己做一杯，准备红茶、玫瑰花、牛奶、蜂蜜，把红茶包和玫瑰花一起放到杯中，倒进去半杯开水冲泡一下，把泡好的茶静置2分钟，然后把红茶包取出来，倒进去温热的牛奶，再加进去适量的蜂蜜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这样的一杯奶茶，希望您喜欢。亲手来做这样一杯香浓的奶茶，你一定会很喜欢的。感谢收听天若有情，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。 一路向上

别离，人生怎可能 起，永远难了。原来是太难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。 好像随着歌声在飞扬，忍不住想把思念对他讲。 引领日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致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即赠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2月10日，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重点听。中国自主研发的低空空间 X 射线天文卫星硬 X 射线调制望远镜卫星计划今年发射，可观测黑洞、中子星、星超新星爆发等。教育部副部长静表示，2017年初，教育部出台了规范高校教师流动的文件，明确提出不鼓励东部的高校从中西部、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。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规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，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规定，对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的党政领导干部实行终身追责。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意见，提出完善疫苗管理工作机制，并促进疫苗自主研发和质量提升，加强疫苗流通全过程的管理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他吧，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别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轻抚着你的脸，不愿意说再见，在你的长发上沾着我无声的眼泪，紧紧握着你冰冷的手，不敢看一眼你的眼眸。为何这一刻我们的世界只剩难堪的沉默？他们说你会走，我假装听

的爱。 常觉得心情像桌面一样，放着几天就会呈现出凌乱。或许我不擅长控制复杂情感，凭感受去给予去判断，听别人的情歌像惊涛骇浪，我也担心自己太保守简单，却怀疑在嘶声呐喊后更彷徨。我还是选择爱的清爽，专注一颗心观察冰凉黑暗，在彼此都能有的空间慢慢成长，付出获得快乐悲伤，全心面对一个人，生命是的情歌像惊涛骇浪，我也担心自己太保守简单，却怀疑在失声呐喊后更彷徨。我还是选择爱的清爽，专注一颗心观察定量黑暗，在彼此都能有的空间慢慢成长，付出获得快乐悲伤，全心面对一个人，生命是慢慢成长，付出获得快乐悲伤，全心面对一个人，生命是 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一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，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。 是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radio。 他不爱我，牵手的时候太冷清，拥抱的时候不够靠近。哦，他不爱我，说话的时候不认真，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。我知

真看像是不相逢。难舍心痛，难舍情意如风，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。我早以为你种下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从分手的那一天，九百九十九朵玫瑰，花瓣凋谢，人已憔悴，千梦万事已随花事湮灭。 相信我如此幸运。 跟着你乱着调，我超级喜欢你瞪着我看傻傻的模样，我超级喜欢赚多多钱给你花，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。请给你爱，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。天底下没有什么事会让我害怕紧张，因为有你陪在身旁，让我感动也让我疯狂去飞翔。我超级喜欢你瞪着我看傻傻的模样，我超级喜欢赚多多钱给你花，让我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。我超级喜欢傻傻的模样，我超级喜欢，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。我超级喜欢你也赚钱给我花，我们手牵着手让世界变个样。 冷酷就可以挡住，我为你约好明天的幸福，在人海起起伏伏，爱是唯一的迷途，要被你看见每个日出。 也让我心疼，也让我牵挂。